台股在 M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权重由 11.34% 下调到 11.13%， 调降幅度为 0.21 个百分点。尽管国巨涨停带动被动元件族群再度上攻，但是全指股台积电、鸿海同步走弱，加上金融传产股遇震乏力，指数最后收在今天的最低。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33点，来到22832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18点，成为245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 0.63 点，来到31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8点，成为10690点。香港指数下跌370点，来到31170点，跌幅 1.18%。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55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 29.827 对1美元，台币贬值 8.5 分，成交金额5亿05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 109.88 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 1.1917 美元。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政府可以让运动博弈合法化，这个判决推翻了1992年通过，目的是在禁止州政府让运动博彩合法上路的联邦法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以6票赞成、3票反对表决通过了这项裁定，这对包括纽泽西州在内的几个州而言可以说是具有利多的重大胜利。这些州长期以来一直想要让运动博弈能够合法化，以便刺激观光，增加州政府的税收。最高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禁止各州让运动博彩合法化的联邦法律违反美国宪法精神，也就是联邦政府不得控制州政府的政策。联邦政府强迫各州政府必须要订定州法，禁止运动博彩明显违宪。台中市一名罗姓女子在脸书经营代购日本、南韩杂货、尿布，为了筹措资金，2015年开始邀约不特定人投资，保证获利分红，两年来吸引了14个人投资1354万元，却在去年3月倒店哀告。罗姓女子辩称都是受到另外一名女子蒲念慈诈财拖累才会周转不灵，但是台中地检署仍然认定她违法吸金，今年依违反银行法起诉。女子蒲念慈在前年在脸书经营团购，不仅尿布、奶粉、礼券，甚至打出六五折就能够买到 3C 用品、 BMW 以及奥迪名车，甚至也吸引了大批网友抢购，违法吸金好几亿元，估计有上千人受骗。台北地方法院在去年判刑14年。至于罗姓女子是从6年前开始在脸书经营代购，2015年到2017年又在社团邀约投资，成功吸引14个人，先后拿出1354万。检方认定罗姓女子吸金行为已经属于非法经营银行业务，今年依违反银行法起诉。台铁今天上午9:33清水站转撤器发生了故障，经过车站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转撤器夹到了一只乌龟，站方人员将乌龟取出之后，上午9:51转撤器恢复正常，影响5列次误点，累积的延误时间多达13分钟。这起事件也引起了网友在台大 PTT 上热议，也是曾经担任过台铁员工的网友回文指出，他以前当过台铁倒班人员，猫狗鸟蛇等等捡过好几次，班规也救过三次，会夹到动物不意外，真的是台铁日常。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地区今天30到34度，中部、南部地区30到33度，东部跟澎湖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R32空调，节能、环保、安全。你好，一起帮 台金。大家好，我是南美国的当事长刘宝佑。少年的时爱爬山，今嘛爱行路，我到处考察，行过足侪好所在。爱健康的朋友啊，请你来参加我为你安排世界各国的行路行程。 瑞士双峰健走行程，搜寻纳米哥旅行社。 Likea La Migo。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相遇。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不用等来生，我们今生就相遇吧。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一开始，哥哥妹妹有意思为你送上是来自于大壮的《我们不一样》。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发现人与人不一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造成地球几千年不停的战争，越变越陌生，使得仇恨延伸。虽然我们有了高科技的发达，却还是每天人与人的吵吵打打，这真的让我感觉心里有点怕怕。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人类那么大，如果这世界没有这么多的变化，可想见人生无聊到不像话。就像那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他如果不会变，就对那西游记说再见。不管你是 Chinese, Korean, Japanese, Malay, 我的胃西班牙还是缺了一颗牙，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什么都摆得平，是创造新的生命。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That's right, 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我就是不一样。在八卦什么 hot 什么 not， 最近什么最当家，最近哪个牌子红，哪个英雄怂，哪个牌子疯，谁的发型不同，我一点都不在乎谁是现在的流行先锋，因为我知道流行只是一种盲从。吃肥油吃肥油，它只会让你心里的健康统统没有。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文，觉得千万不能忘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人，你需要打开胸怀，就不要一个解释。你可能吃的是一碗白饭，一个汉堡，意大利面条，一个寿司，一条沙爹，臭豆麻醉，可是只要你有那火热的心，什么都摆了平，是抓到新的生命。就怎么样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Brando 跟 Picasso， 阿斯坦福勒德达的喇嘛都是与众不同的伟人，就是人类的 hero。 从这些一个的一个的特殊创始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思路，才能真的让的城市有个美丽前途。相应程序就请那规律出去 get out， 所以当你在下次看到人才才知，或你有朋友觉得重金属的音乐真的太酷，不管他台湾狼诸葛四郎或者他肥胖，还是跟你一样一样，同样的爱情彼此彼此，你能释放，礼让，忍让，绝不希望。来吧，你有火热的心，什么都摆得平，就装新的生命。 说今天是不一样组曲吗？ 不一样组曲，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的刚从留日归国的广播女神有什么不一样呢？她在昨天跟今天就很明显的不一样，一进来我 怎样是嫌弃我今天是不是 吓了一跳，以为换了另外一个人，昨天怎么每个像新垣结衣一样，今天又变得可爱的不得了，怎么会 你明明就不是要讲我今天这个样子 啊，是啊，我是要讲你今天这个样子，的确是很不一样哎。 我今天是一个男孩， 今天是一个邻家女孩路线，很亲和力的呢。 有人在问我说，那个 Netflix， 我自己就讲出来了，因为他就是很想看《双层公寓》（Terrace House） 清景泽片，要去哪边看？就是在 Netflix。 不然为什么不能讲 Netflix？ 没有，我就一开始就把答案讲出来了。我原本是想先讲问题，再讲答案。Not the same, we not the same. We're not the same, we not the same. They creeping right, creeping left and right. They need the light, them boys just to lie. We're not alike once you look inside. I'm getting mine, they just getting by. Facts, I'm not the rest of the pack. I'm not a random nigga stuttering a rat. No, I know how to do something nobody can. Take a throwaway track, turn it to a black wall. Magic is magic, law of attraction. I guess I'm attractive. Take the baddest and vanish. If I can think it, I can have it all.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No.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No. Don't know your name, I don't know your name. We're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We're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We're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What they call you, that's a different name. We're not the same, we are not the same. A different lane, it's a different lane. We're not the same.最近呢，在台湾除了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夹娃娃机店之外，平常那些就是你 不要再开了吧，真的是被攻占了。 你可能看到那种很久没有租出去的店面，然后摇身一变，就算它是在黄金地段哦，然后那种租金很高，它竟然都可以变成夹娃娃机店。 而且最可怕的是，我一直经过夹娃娃机店，店里面都很多人 哦，有到很多人哦。 就是我就觉得应该是完全没有人，可是你可以感受到，比如说下班族下班之后的某一段时间， 舒压一下。 对，他回家前经过，因为我家就住宅区嘛，就大家好像回家又要关到那个小房间前，他要解放一下这样。 先去那个被关在更小的房间里面，我帮你夹出来，我先救你。 哦，一种先积德的概念再回家。 对，然后除了这个夹娃娃机之外呢，就最近还有另外一个流行的，也是把人关在小房间里面，然后可以唱歌的。 哦，你不是说你要去体验吗？ 我一直没有体验过，我一直很好奇，就是现在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你，你有进去过那种单人、双人？KTV 小包厢过吗？ 我觉得很多人哦。 真的吗？它就是一个 等大家的回复。 对，它就很像一个拍贴机，那个大小，可是里面呢有荧幕，然后有麦克风，有耳机，可以让你唱歌。请告诉我，你进去以后，你跟你的朋友唱了什么歌好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使用心得，跟你点了哪一首歌吧。不一定要大哭才能诉说心事，不一定小心翼翼就不会走失，不一定某件事都有某个方式，不一定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不一定要无聊在一起看电视，不一定的事太多，就像是时间随时会 喜欢的表情，自己高兴，就这样吧，不再模糊，让别人看清楚你的态度，就这样吧，解开束缚，那答案就在不远处。 0223639955，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就是小小的卡拉 OK？ 我有听错吗？是我们 calling 吗？是我们 calling 分享吗？那到底是叫什么东西啊？ 就是 那个小房间，个人 KTV 吗？ 不就一人卡 单人卡拉 OK？ 它也可以两个人啊，其实 对啊，双人，反正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包厢，它就是像一个夹娃娃机那个一个机器一样这样子。嗯、你有进去过？然后你点了什么歌来唱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吧，0223639955，等你的电话。 进碟放送， 终于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未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 在世界的尽头，在平行时空中，梁文音最炙热的情歌转折， 这份爱交空我，明明撑住的是我，你虚空的配合俯视着我，心在半空中摔在黑洞，你说你不懂，以为不想懂。 梁文音全新爱情视野，副驾驶座的风景，一张全新专辑，三场北中南巡回演唱会同步上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费宏泰，在我努力推动下，取消不合理的婚姻惩罚税，让全台约125万对夫妇每年平均省税超过2万元， 减轻你的报税负担。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帮你轻松报税又省荷包。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力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 佳节送礼，买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机田。 我是吴声梅。 2:26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有第一位要来跟我们分享电话亭 KTV 的勇者了。 哦，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好的，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有一位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在电话亭 KTV， 对，这个东西叫电话亭 KTV。 嗯哼， 你猜他几岁？ 20代。 嗨，你好。 喂，你好。 听起来几岁？ 20。 我觉得听起来超年轻耶，真的就是20、21这种。 我24。 24是不是？好，怎么称呼你？ 我是小林。 小林。 对。 小林那时候唱了什么歌呢？你一进去唱了几首？ 哦， 我那时候是因为它有分两种计费方式，一种是你唱几首歌然后多少钱，然后一种是你唱几分钟多少钱。然后那时候我是选30分钟200元。 OK， 30分钟200元。 然后所以就是30分钟可以你无限唱， 所以也可以我一直卡歌再点，卡歌再点，我唱到不想唱就卡掉。 对对 对，可以。 哇，30分钟200元，好。然后你的第一首， 我猜。 好，你猜，我你猜不到的，因为我现在知道他点了什么歌。 真的假的？ 对，我刚刚试一下，有问他，你猜不到，你说。 我们想猜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哎呀，好险我没先说些什么，如果你猜到要怎么样之类的。 嗯， 好， 什么歌？ 里面那个点歌的那个系统跟一般的 KTV 系统不太一样，就它有很多我们一般在 KTV 点不到的歌。 哦， 对，就是我去那边有看到那歌单，有觉得很新奇，就是我们一般想要在 KTV 点的歌，点不到的歌在那边都点得到。 嗯， 哇哦！所以你的第一首是？ 我是点那个华晨宇的《我的滑板鞋》。 是不是想不到？ 哎、欸，我真的想不到你会想唱这个、欸， 是不是？ 因为他就在那个热门的歌曲那个排行的。 然后因为时间已经开始计费了，你想说赶快先点一首再说，这样。 对。 那之后呢？那三十分钟你还唱一些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30分钟，因为他有很多是那种大陆选秀节目的热门歌曲，然后就是都从那边里面点。 这个电话亭 KTV 是不是也是你知道就是？对岸的东西， 对对对，它好像就是它系统里面都是那种比较偏大陆 国类的， 对对对， 难怪。好的，谢谢小林的分享， 谢 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所以30分钟200块， 我有点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划算呢、啊、还是不划算呢？ 02-23639955，你有唱过电话亭 KTV 吗？你点了什么歌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有些事我都已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怎么不开心。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啊！这个城市，这个所有的街都没有。他说将来会找到的，时间会给我答案。星期天在寻找，依然没有发现。一个月后，我去第二个城市，这里的人们称它为美丽之都。时间过得很快，夜幕就要降临，我想我必须要离开。当我正要走时，我看到一家专卖店，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啊！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耶、yeah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上我摩擦、oh,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雪空下我看到自己的身影，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啊！ 滑板鞋天黑都不怕，这是我生命中美好的时刻，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在这美丽的月光下，在这美丽的街道上，我靠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靠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摩擦摩擦摩擦摩，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oh, 一步两步摩擦，一步一步似魔鬼的步伐，在这光滑的地上我摩擦。 不是我要说，想唱还不会唱呢。 你只唱摩擦摩擦吧？ 对呀、啊，华晨宇版本的想唱还不会唱呢，我只会庞麦郎的。 所以刚刚有人说，哎、欸，怎么好像跟我听的滑板鞋不太一样？ 对啊，因为这是华晨宇之后在那个。哦，现在中国好多选秀比赛啊，什么歌王、蒙面歌手，然后各式各样的。 我想跟你唱。 对对，好多，他是在某一次的他的比赛当中就唱了这一首歌曲。0223639955，0223639955，你有试过电话亭 KTV 吗？跟我们分享一下电话亭 KTV 的经验吧。 Designed this rhyme to remind myself how I tried so hard. In spite of the way you were mocking me, acting like I was part of your propert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I'm surprised it got so. Things aren't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You wouldn't even recognize me anymore. Not that you knew me back then, but it all comes back to me in the end. You kept everything inside, and even though I tried. 都是很潮很潮的新人类才会走进电话亭 KTV 的呢，猜猜他几岁？ 嗨 嗨嗨 嗨， 甜点你好。 嗨，我是甜点。 甜点你现在几岁了？ 21岁。 甜点你是学哪一种方式呢？ 我们就是为了只想唱一首歌进去的。 哦， 所以是什么一首三十？ 一首五十 、哦，所以你们是走在路上，然后本来就一直很想唱这首歌，然后看到说走，我们去唱。 不是，就是我们是先，我们是看到那个电话亭 KTV，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朋友他就是刚被绿，然后我就说，哎、欸，我们去唱一首绿光，然后我就去唱绿光。 你看，是不是有？ 我知道什么意思啦。 年代隔阂，刚被绿是什么意思？ 我都有 get 到，好不好？ 刚被绿是什么意思？ 劈腿。 对对对。 我们要为了广大的你知道，就是中老年的听众们分享，就是服务一下。 刚刚他说的什么绿？ 刚被绿 是政党吗？这是三餐吗？ 然后哎 不要呼唤政治， 不要引战，不是對，我们在聊是感情里的绿。 是是是，好好，刚被绿就刚被劈腿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去唱一首《绿光》，然后我们一进去就点一首《绿光》。哇！可是我觉得那个非常难唱，是它不像一般的 KTV， 就是它歌会放很大声，它就只有那个耳机的声音。好，然后你如果不想要戴着耳机唱的话，你就听着很小声的声音的音乐，然后唱你自己很大声的歌声，然后整个就很不像在 KTV 唱，好像你在家里自己用 YouTube 放就好啦。 可是你刚好不戴耳机，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就是想要录一个现实而已。 哦、oh, 就是， 现实动态，年轻人在 Instagram。 哇、wow, ，我们现在都需要翻译的呢。 Instagram 是一个社群软体啊，年轻人都喜欢发些影片、照片在上面分享自己的生活，啊，加一些景字，那不是景字，他们称那什么 hashtag。 你又会被听众骂，就是你为什么要学中国腔？为什么？ 这有学中国腔吗？ 有啊， 我就卷舌加强一点不行哦。 好，所以就是为了要去拍一段就是有趣的现实动态。 对， 所以去唱了《绿光》， 嗯， 花了50块， 对，然后唱，其实就那个唱起来非常的不开心，而且他那个页面就是他没有给你太多的选择时间，他感觉就一直逼迫你快点快点，嗯， 你朋友才真 的不开心吧？他的画面荧幕会一直讲快点快点吗？ 就是他好像那个我也不知道哎、欸，反正我就觉得他那个感觉一直在闪烁，就逼我快点点， 哦， 然后我们就手忙脚乱。 有点像就是以前拍贴机的感觉嘛， 你可不可以再 一不小心就按错就哈，然后又再花钱，他就是这样子。 你朋友唱完有比较快乐吗？ 没有，他有比我中止。 你们是两个人吗？ 对，两个人。 好的，那他现在走过了被绿旗了吗？ 看起来应该还不错吧。 那就好，谢谢你甜点。 好，拜拜 拜拜。说到了孙燕姿的绿光，就如果真的被绿光笼罩，就是戴了绿帽子绿光罩顶的话，其实有一首更适合的歌，当然他没有， 哪一首？ 当然他没有绿光这么红，然后呢他也的确是来自中国的乐队，他们就是 PB33 乐队、 嗯、 就叫做绿帽子。 绿帽子有没想到你的电话打了一遍又 有唱过电话亭 KTV 吗？你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电话亭 KTV， 你那时候是为什么、什么样的心情走进去，又点了哪一首歌曲呢？0223639955，0223639955。 我的心都为我悲伤，我不习惯，我习惯你总对我说谎，可是我却还上当，因为爱你和你只爱自己。 之前呢，在节目上面有分享过，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电话亭 KTV 呢，不止在路边的那种夹娃娃机店里面有，有的时候连在百货公司的楼上也有， 而且很常架在电影院旁边。 对对，因为可能你要等电影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在等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杀时间的方式，就是可以在，可以在逼你把钱掏出来的方式，再赚你一票的方式。然后我就看到，我之前看到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挤在里面唱《广岛之恋》，对，你在里面唱过什么歌呢？ 知道孩子每天带多少病菌回家 ？Sharp

哈西勒，哈西勒，这首歌曲五十铃之歌来自 Casco 冰野和子。五十铃之歌旋律触动人心，歌词是描述问奖职人的辛劳，听完以后会觉得 被激励了， 充满力量去面对明天的挑战， 所以在日本相当的红，翻唱度可是非常高呢。 说到了问奖，我就一定要送唱这一首歌曲。哪一首啊？ 就是之前一播出大受好评，大家都在问说这是歌名是什么的问奖之歌。 我是开计程车的。哎、欸， 忘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想起了去开计程车，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第一天生意就不错，去开计程车，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第二天不能再出错，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想起了去开计程车，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第二天不能再出错，眼要向前看，身体好好做，一句话我也不敢说，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电线杆它撞到我，搞了很久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想起了去开计程车，找到一家车行租了一辆老爷车，第三天已经有心得，心里很得意，嘴里唱着歌，直觉当光的就是我，去开计程车，找到那家车行想租一辆计程车，他再也不敢租给我， 问奖先生辛苦了， 辛苦了，在路上奔驰的问奖大哥们。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是 FM 92.1 苗栗、花莲、台东 91.3， 在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澎湖，哦不，澎湖少了二，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宜兰是 FM 89.9， 澎湖是 89.7， 以及呢云嘉 FM 90.5， 还有高雄的 FM 103.9。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收听我们的网路。就是在 飞碟联播 APP 上面收听， 是的，飞碟联播 APP 上面，或者我们网站 www.uforadio.com.tw。 一走遍人生旅途，没有为自己着想，从日出到夜幕在忙碌，多少年多少夜多少日Hey, taxi, 别那么匆促。Hey, taxi. 招呼。嘿嘿 taxi， 请抓慢速度。 让你天天好气色，健康养生最首选。品燕盏燕窝、红枣枸杞茶、玫瑰珍珠粉、燕窝低基精，品玉方帮你一次顾好全家人的健康。心意礼物一次购足，现在就到品玉方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或拨0800-000-262 0800-000-262。品玉方，宠爱家人的美丽与健康。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甲因阿公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互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日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点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总统马英九涉嫌泄密案，台湾高等法院今天二审改判有期徒刑4个月，得一颗罚金12万元。马英九下午出席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发布记者会，针对泄密案被判有罪，他强调这个案子是一宗宪法诉讼，包括他自己和未来总统的权限都不该受到限制，他一定会上诉。 这个判决跟先前3个相关判决的结果认定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这个案子呢是一宗宪法诉讼，我争取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权益，也包括中华民国未来总统他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因此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我一定会上诉。 高雄市凤山区文昌街与文华街口下午因为自来水公司施工，怪手挖破地下瓦斯管线，导致瓦斯外泄。高雄市消防局紧急出动人车到现场洒水稀释天然气浓度并戒备，同时通知天然气公司到场处理。电信业者499优惠方案造成全台门市员工过劳加班，神脑屏东芳寮门市40岁的员工张孟伟11号才因为加班无法赶回家过生日，妻子带着2名儿子与蛋糕到门市为他庆生，没想到张孟伟昨天因为连日操劳昏倒，撞到柜子后倒地，所幸送高雄长庚治疗，目前已经清醒。经过调查，张孟伟并没有超时工作，但屏东县劳工处稽查后发现，神脑芳寮店另外有一名员工违法超时长达13小时，已经超过劳基法规定上班时间8小时，得延长工时4小时，总数12小时的规定。 此外，屏东宏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上班 16.5 小时，芳寮中华电信有两名员工上班13小时，将各开罚2万到100万元罚款。屏东劳工处长林德辉今天也前往高雄长庚探视张孟伟，他说张孟伟是因为连日操劳，连坐下的时间都没有，太操劳才导致昏倒，今天下午已经出院返家。行政院今天提出新经济移民法草案，外界担心冲击国人就业机会。国发会主委陈美玲指出，中阶外籍技术人力中将有总量管制，雇主也需要公告一定期间内招不到国内人力的情形下，才会聘用外籍人力。陈美玲说明，产业技术人力的薪资门槛定在每人月薪41,393元，社服人力每人月薪32,000元留用，两者都比目前外劳的基本工资加计雇主支付的就业安定基金来得高，不至于冲击国内就业。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拉加德警告，贸易保护主义崛起可能削弱全球经济成长动力。拉加德指出，全球经济健康仰赖于健康的贸易流，最近贸易回升带动全球经济更强劲的成长。不过，贸易保护主义崛起可能阻止这种积极的动力。IMF 在70年前成立，就是要帮助防止经济大萧条时期自掘坟墓的政策卷土重来，例如保护主义。IMF 上个月预测，2011年来全球经济最强劲的成长还会再持续两年，但也警告，当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经济成长就会降温。如果世界各国采取以牙还牙的贸易惩罚措施，经济扩张可能脱轨。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7点，成为22,81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7点，成为2,45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5点，来到3,1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0点，来到10,7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7点，跌幅1.01%，成为31,2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成为354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7点，成为10,874点，成交金额152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840元兑一美元，台币贬值9.8分。日元以109.92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922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气温30到34度，中部南部30到33度，东部澎湖28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53周，第5名黄以真，帅到分手；第4名林志颖，我的骄傲；第3名张栋梁，自己的风雨；第2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1名 Masca 小 S 早晨瑜伽。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Yes， 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今天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I'm gonna know ya, I'm gonna show ya my body. 你的青春之歌， 我们需要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可以点播你的青春之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回忆、青涩故事，给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吧。对了，我是马克。 对了，我是玛丽。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哦，这个小时的歌就交给你啦。要知道你的感觉，在青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回到青春的感觉。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你好。 嗨，怎么称呼？ 我是台北阿尼。 阿尼，阿尼，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需要安慰。 谁的、啊？我需要安慰。 于天的。 你怎么可能青春之歌是于天？ 阿尼，你几岁、啊？你老实说说。 有我快40。 骗人！ 就算快40，我觉得青春之歌也不会是于天呐、 啊。对呀、啊， 有啊，就当兵的时候，站夜哨的时候，广播放的，很符合当时的心情。 夜哨为什么会有放歌啊？你们、 啊、偷听 就广播没有？因为我是那个有跟那个就是驻卫警一起卡夜哨，哼，所以是那个警察大哥那边有放，那我们就是一起。听广播这样子 哦， 对，然后刚好在就是当兵的时候听到这首歌，还蛮符合当时的心情。 所以当兵需要安慰哦。 你问马克应该也有当过兵吧？ 当兵的时候都需要安慰这样子，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是不是？ 基本上正常的话应该是吧。 哦，好好好，那离退伍多久？你老实说说。 离退伍大概有超过10年了。 有没有要发现一个人说谎是非常简单的，有没有？要说现在明明就说你40岁，然后呢当兵也快10年，所以你30几岁当兵，30几岁当兵是不是哈？ 我说快40是还没到啊， 你不能就是30、31跟我说你快40啊？ 还没有啦，有已经过35了啦，已经过35了， 就是35到40中间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OK OK OK， 好好，太棒了！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及时的听到你需要安慰，所以我们也及时的就是 K 歌凯文送进了一个非常非常 送仙女送公文来了， 仙女送进公文告诉我说，如果播了我需要安慰的话，我就需要安慰了。 我了解， 我就付出大概9000多块钱吧，我想 友情岁月可以啊。 友情岁，哎，你的钱差很多，你在给我撒谎。 你从一开始就在撒谎，你看看你。 真的啊，没有真的，我一开始是真的，我这个月很需要被安慰啊。 还是你是版权公司，你们最近缺钱，然后故意就想说，哎，这个单元很容易挖坑给主持人跳，因为主持人脑部很弱，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很及时的播哦。 没有，我想说这么久的歌，我居然也会被点到，那也太神奇了吧。 不是，因为老歌太危险了，老 哦，了解了解了解了解，那没办法，那就是这么刚好。 所以你就是要什么什么 友情岁月。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高中的时候很迷古惑仔嘛，所以这是一定要的。 好的，送给你台北的安妮。 好，谢谢欧马特， 拜拜 拜拜 拜拜。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缘在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于落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于或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可能又必须要呼叫我们的公文小天使。 没有，公文小天使就是不用呼叫，他会突然那种噔噔降临。你只要一直重复歌名，他就会噔噔降临。 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我也是不太确定的啊。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 ？Hell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阿光。马克马利好。 嗨嗨嗨。阿光，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 守着阳光守着你啊。 守着阳光守着你是谁的？ 昨天呐、啊，昨天听到那个谁来那个光宇哥的节目，就讲到这首歌，有李健富嘛？ 李健富的 好像是跟苏芮吗？还是谁？忘记了。 但昨天光宇哥有播这首吗？他们只是聊到而已。 他们就聊到这样子、啊，那我突然一想到这个旋律，就很想听这样。 那它是跟你的青春岁月有关联的吗？ 以前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 嗯， 小时候了。 结束了，这样。就是啊，蛮喜欢的，是这样子哦。 哎、欸， 好， 不晓得能不能播这样。 我们可能要看待会仙女那个飞进来的感觉哈。 但我有个问题，就是守着阳光守着你有很多很多的版本，你有特别想要听谁的版本吗？ 反正昨天就是李健富嘛。 嘿， 还有谁的版本我也不确定。 有潘越云的版本，有南方二重唱的版本，有芝麻龙眼的版本。 哇塞！ 也当然也有李健富大哥的版本。 哎、欸，我记得那我以前可能是听的是潘越云的。 哦，所以要选阿潘版吗？ 可能是吧。 为您放松。 他可能也要听了之后才有感觉说，哦，这首到底是不是他？ 没有没有，你刚刚马克讲的潘越云我就有印象了。 嗯。为您放送。 谢谢。 拜拜了。 拜拜。 数着阳光，守着你。数着阳光，守着你，让我执起你的手，在等待的岁月中，我已经学会了不绝望，守着你。我便守住一生的阳光，梦境会成为过去，一如黑夜要躲藏。我仍是那最早期的明星，守着朝阳，朝阳下你灿烂的初心。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什么样的日子可以让你不再流泪，让我不再心伤。 马克和玛丽呢，也会守着飞碟守着你，也欢迎你守着飞碟守着我们，就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 马克啊。 嗨嗨，你是？ 你好，我是嘉义的抹茶小兔。 抹茶小兔，抹茶小兔，你要先关一下你的收音机或是 App 哦。 哦，关好了。 好，抹茶小兔，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要点那个陶晶莹的《离开我》。 所以是有一段伤心的故事在后面吗？ 听起来有故事 啊，只是因为那时候很流行那个 TVS 不是很流行那种音乐爱情故事，然后我对那一集印象特别深刻而已。 那一集的故事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那一集的故事就是好像就是 MV 啊，就是好像是类似，可是人好像有换。 那怎样印象一点都不深刻啊，你在说什么？ 可是因为就是我后来就是听了你们就是青春之歌，就是听了就好几集的青春之歌，我就在想我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是想说去找一些我就是比较喜欢的歌，可是就是真的比较印象深刻的就只有就是陶子的那个离开我，就觉得就是， 所以他今天从非常非常普通的八百首歌当中的中间稍微浮出一点点的歌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只是听了青春之歌之后，就一直回想说，就是我真的想，如果我真的打进去的时候，我要点什么歌？ 然后我想说那就点那个好了，就是点陶晶莹的那个离开我。 所以抹茶小兔是很认真的在想说， 想过咯， 这个单元我到底要贡献出哪一首歌呢？最后想到是以前音乐爱情故事的离开我。 但可能那阵子真的蛮多人迷看音乐爱情故事的、 对啊，因为就想说就是很久，因为我本来想说要点张雨生的歌，可是我就是他歌对我来说好像是我比较已经现在才比较喜欢听，那以前的话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听。 对，好的，谢谢你抹茶小兔。 好，谢谢， 送给你啦。 好，谢谢，拜拜。拜 拜，从手机里笑出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我把你的照片用全家福挡住了，你让我的懂事变成一种幼稚，你让我的骄傲觉得很无知，你让我的朋友关心我的生活，你让我的软弱陪伴你的自由，离开我事都难一点，车来了，坐上你的明天，车走了，我还站在路边，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离开你什么事都难一点，风来了云就会少一点，你走了我住在雨里面，坐上你的明天，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I'm crawling. 空降五十国 iTunes 冠军，网路破亿串流点听，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 It isn't in my blood.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2018同名专辑环球5月25日在一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好多萤火虫哎！ 嗯，星星也很多。 爸爸，露营好好玩哦！我想再多露一天。 好，没问题。现在买 Toyota 国产车，就送全套豪华露营组，想露营随时出发，还有5年14万公里延长保固。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2018桃园摇滚绕境开跑喽！6月9日，龙潭运动公园，董事长乐团、血肉果汁机、Trash、神棍、30万年老虎钳等7组乐团接力开唱。下午4点起有文创美食市集与多项周边活动，详情请上桃园铁玫瑰音乐节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终于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梁文音。 这份爱交空我，明明成住的是我。 梁文音全新专辑全新巡回演唱会5月11日环球同步上路。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板蹲下去，伸手上腿拉拉筋，开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Don't stop。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Hello， 喂， 喂，你好， 嗨嗨，你是谁？ 我是中立的牛爸， 牛爸，牛爸， 和牛爸 啊， 和牛爸， 和牛爸， 对， 哦，不是普通的牛， 是 和 牛， 对，是和牛， 和牛爸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是最近要开演唱会的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 哦， 所以那是你几岁时候的事情？ 国中吧。 嗯， 对，那时候第一次去 KTV 点的歌， 第一次去 KTV， 然后第一次唱的歌就是他， 就觉得这首歌很长，然后很闹，这样所以就点了。 所以根本就不，居然不是感人的故事，只是单纯觉得有点闹那样子。 但国中的时候的确是啊，因为他这首歌17个字还是多少字，就是你翻到最后面，因为大家都会从前面看是什么热门歌、什么新歌，然后说没有，我从最后面我看什么歌最长，我要点这首歌来唱。 没错，就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 对， 送给和牛爸。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很经典哎、欸，这张专辑。 啊、 我会想你。 接受忙碌的一天， 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驱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记着两段的猜测。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是否在电话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夜晚，就是这样的午后，你适合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曲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台北的铁头。 铁头。铁头，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嗯。 铁头断了。嗨。 喂。 嗨嗨，你是谁？ 你好，我是 Michael。 嗨 ，Michael。Michael，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歌呢？ 这歌很老了。嗯嗯嗯。无怨的青春。 无怨的青春。哦，因为现在就是我跟吴玛丽的中间隔了一个电脑，所以呢，我只要一听到歌名的时候，我要打的时候，吴玛丽就会从电脑荧幕后方，然后抬起她的眼帘，就是用上吊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说。这可以播吗？ 我再次强调，你要是不小心播了不能播的歌，这不是几千块可以打发的事情哦。 哎，没有，这个是民歌时代的歌， 没有，这跟什么时代没有关系，是跟那个版权的人有关系。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待会调查一下。 好，无怨的青春，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它有三部曲。 啊哈。 它第一首歌好像是叫《第一支舞》。 嗯。 然后第二首歌我忘记了，第三首歌才是叫《无怨的青春》 哦。第一支舞很红啊，第一支舞就是以前团康那种牵一只手、跳一支舞都要唱、都要听的那一首歌。 对对。 好，《无怨的青春》，我们来找找看。谢谢你 ，Michael。 不会，谢谢你。 拜拜 拜 拜拜。 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 青春之歌。刚刚那首是不是这样夜晚才会这样想起我？就让我想到以前呢，对，在同一个差不多的年纪的时候去唱 KTV， 也会唱除了吴宗宪之外，还会唱陈小春的歌。吴宗宪那时候的两张专辑，一张就是《我会想你》，另外一张《爱说笑的人》。 嗯， 以前我去都会唱。 你后来都没有唱，我跟你唱歌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过你唱这些了。 爱说笑的人哦，总在人群中，哇，那个和弦是完全接起来的。好，陈小春的歌为什么会唱？是因为就是一来有趣，蛮好笑的；二来就是音域又没有那么高，所以不会唱不上去的感觉。这首歌曲《男人与公狗》来自于 Jordan 陈小春。 说起来心里很痛，感情没成就，其实我还不坏，有点欠，长得不错，为了什么没人看 感伤我。阿诺说没关系，身边还有我。满餐桌，家里头大小事交给我准没错，你的幸福是我的所有，全家快乐是我最要紧的梦。 0236399555，哪一首歌是你的青春之歌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嗨，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我是小游。 嗨，小游，小游的青春之歌是？ 我青春之歌是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哦， 那个好像是同年纪的人哦。 哦，好像今天点歌很多都同年纪的人哦。 是 吗？那《爱的初体验》背后有搭着你的初体验吗？ 其实不是，也不是说自己的经验，是说就是之前马克不是说就是以前可能没有像现在有 YouTube 或什么 KKBox 之类，就是听音乐很方便。以前就是那时候就是也没有钱什么买卡带或是 CD，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所以说就是要听它的方式就是看 MTV 台 哦， 对，然后所以以前就是下课的时候都会守在 MTV 台，然后是 下课的时候。有什么教室的电视这样子？ 教室哪有？那时候我们教室哪有电视？ 啊，那下哦下课是放学的时候，我以为是中间下课十五分钟狂看。 没有没有没有，就国中下课放学的时候， 嗯， 对，然后就会等在电视旁边，然后就看广告或是 MTV 台，然后如果有播那首歌的 MV 的话，就会听这样子，然后有播到就很开心。 哦，就跟现在很多我们在听广播是一样，就有的时候突然 DJ 放出你喜欢的歌，你就说哦，今天心情很好，中了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哇，好像终于等到的感觉。 好的，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教室无踪，啊哈，那绵绵的柔丝，踏遍了。中无缘的青春，悲欢深处痛。青丝记，昏暗的时空，黑悠悠。爱歌何不再有，四野的风丝愁忧，往日的 旗子像落叶飘去，随风消失无踪。啊哈哈，那绵绵的柔丝，踏遍了风一路，尝遍了寂寞处，一梦凄清苦，晚风中无缘的青春。 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有没有怨呢？是不是像他刚刚这样无怨的青春呢？还是你的青春就是有怨呢？就像这首歌一样，爱的初体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张震岳。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的。 双回转变频压缩机冷气的好处吗？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最后的段落，怎样？ 就刚刚听起来有点慌张，所以我觉得有点 怎样？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跟你说声拜拜了，最后要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见。 有精神一点好不好？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明天见。 Ich bin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Komm aus Ägypten, das liegt direkt am Nil. Zuerst lag ich in einem Ei. Dann schnappte ich mich fre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Ich bin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Hab scharfe Zähne und davon ganz schön viel. Ich schnapp mir, was ich schnappen kann. Ja, schnapp zu, weil ich das so gut kann.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Schnappi, das kleine Krokodil. Ich schnappe gern, das ist mein Lieblingsspiel. Ich schleich mich an die Mama ran und zeig ihr, wie ich schnappen kann.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Kleine Krokodil. Und vom Schnappen, da krieg ich nicht so viel. Ich beiß dem Papi kurz ins Bein und dann schlafe ich einfach ein.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Ja. Schnie, schna,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i, Schnapp. 音乐全职大， 终于来到这样的人生风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在曲折的经历里各自有所领悟，渐渐懂得去体谅当初。还好我们都找到更好的归宿，虽然你的人生里已没有我，至少答应过彼此要勇敢去追逐。祝你幸福。 在世界的尽头，在平行时空中，梁文音最炙热的情歌《转折》。 因为走过挣扎，我们一起承受。你的不改变是否合，还是种折磨，浪费了包容。这份爱交空我，明明撑住的是我，你虚空的配合腐蚀着我心，在半空中爱摔在黑。说你不懂，以为不想懂，深海我让当初不踏实的梦，不敢想你是否还抱着。一再的抛向 梁文音全新爱情视野，副驾驶座的风景，一张全新专辑，三场北中南巡回演唱会同步上路。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